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欢迎收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我是依琳。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说机器如果要是生锈了，一般会怎么样啊？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再不管它的话，甚至有报废的可能。但是我们想想，我们人身体会生锈吗？告诉你，真的会。那人身体生锈了，会出现什么危害呢？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往这儿看，人身体生锈的地方就在这儿呢。好，我们拿的是平时我们吃的这个棒骨来做比喻，但是想到它是人身上的，就觉得哎呀，心里还挺害怕的。三个骨头其实有区别，大家仔细看，第一块骨头，这个软骨非常的光滑，很完整，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看这一块，我们对比第一块就明显的发现有伤痕，是有损坏的，就像生锈把它腐蚀了一样哈。我们再看第三块，再对比着看，损害变大了，这个软骨被磨掉了很多，露出了很大一块里面的骨头，看着都起鸡皮疙瘩。所以这就是我们比拟的哈，我们人身上长锈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身上哪容易长锈斑呢？如果真的长了，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什么样的伤害呢？咱们请专家来解答。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骨科主任张磊和朝阳医院西院骨科的郑银峰老师，欢迎两位。给大家拿这个骨头啊一比喻，真的有点触目惊心。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我们身体长锈斑了，被腐蚀了，我们的骨头变成这样了，是有什么样的危害呀？ 第一个，骨头完全没有软骨的破坏，是一个正常的结构。 嗯， 在第二种这损伤的这情况下呢，它这个可能在剧烈活动啊，或者在平时的时候它上下楼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是可修复的。 那么到了第三块，这种哎呦都磨的里面的骨头都看到一大块了， 这时候实际上就是这关节软骨面的一个剥脱，关节下骨啊外露啊，这样呢它在活动的时候直接是骨与下边的软骨或者骨与骨的一个 摩擦了， 摩擦会有剧烈的疼痛。软骨啊，它在表面啊浅层的时候，它是可以修复的。到了深层，甚至呢整个的软骨都剥脱，露出这个软骨下骨的时候啊，通常呢这是不可修复了，可能呢就得需要手术介入。 为什么我们人体会长这个锈斑呢？ 实际上是跟人体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结构特点是相关的。我们这人体结构是存在有一个三度的角度。 三度，身体上的一个三度角那么关键，我们就请两位在这个板子上还原一下啊。觉得不痛不痒的一个小角度，三度角，但是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大家发散思维的想一想，这个三度角在我们身体什么位置啊？ 应该是在这膝盖上。 膝盖， 嗯， 您的膝盖有问题吗？ 反正走路多了就疼，也有三两年了吧。 所有的骨头关节这个地儿，然后这个肘，还有手腕这儿，还有膝盖，还有那个脚踝，还有这种 啊， 还有那个臀部接触的骨头跟骨头接触的地方吧，应该是。 哦，所有能活动甚至可以打弯的地方， 对， 可能都存在着这三度角。 对， 好，那您现在就是一些打弯的地方都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好，我的身体挺好，因为上学的时候可能是运动员，基本上没有问题。 哎呀，好自豪啊！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医生说了， 要给可能身体还是有些问题的，这样也鼓励他哈，多关注健康知识。身体当中的这个三度角到底隐藏在我们身上的什么部位啊？ 它呢存在的这位置呢，也是影响我们这个负重的主要的一个大关节上。 大关节，想想大关节。 大家可以摸摸自己身上这个关节，最大的关节是哪个关节呢？是这膝关节。 膝关节，这三度角到底在哪儿啊？看地平，蓝的是水平， 蓝的是水平线。 然后红的就是我们， 红的是我们膝关节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平面，关节面是有一点向内侧倾斜一点。 哦， 这样实际上从美学上看，我们的腿会非常漂亮。 所以就好比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呀，哎，这其实是这样歪着长的，它不是一个水平面，它是一个歪歪的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正好是一个 三度很小的一个角度， 很小的一个三度哈。我们准备了一些道具，咱们接下来就要做一个实验。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角度会造成对我们膝关节那么大的伤害？这是一个面板啊，我们比拟的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秤啊，一个挂钩吊着一瓶水。 因为咱们膝关节有一个三度的内翻角，咱们假设膝关节是平的，那么咱们内侧跟外侧受力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有一个角度以后，内侧和外侧受力它就开始有偏斜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角度的话，它的负重是均衡的。这个秤上哈是显示的是零啊。 现在试一下，用垫出一块砖来，看看它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们现在看垫一块砖，它的受力是0.015。 这个计重计上的数值再有变化，跟完全放平是不一样的，提示内侧外侧压力已经开始不均衡了。那么咱们可以试着再多一些砖头，让它角度再更大一点，看看它还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好，现在我们垫了三块砖，是0.110， 这个数值又明显大于刚才的一块砖了。所以随着角度的增大，那么咱们内侧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进而出现内侧的平台塌陷、软骨的磨损等等一些症状就接踵而至。 而且这还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下，而我们人是每天要活动，要蹲起呀，要拿东西啊，要跑，要走，要上楼梯的，这时候可能它的这个负重会更大， 成倍增加。 大家看，这是我们膝关节的一个模式图，这是外侧膝关节的外侧，这是膝关节的内侧，它的平面啊，有着一个向内倾斜的一个轻微的一个角度，三度角，这样呢，它这整个身体的这个压力，就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内侧。 哦，就往这儿集中了。 对的，对的，内侧的承重啊，要明显的大于外侧的承重。 所以正因为我们膝关节上有个这么小的角度，所以造成它这个压力特别的大，导致它容易生锈，甚至会容易损伤。关键是它会出现一个据说是我们老年人膝关节的第一杀手，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这个杀手主要特点我们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烦，它总来烦恼你，反反复复发作，总也不好，好一段坏一段。第二个呢，我们总结了一下，惯啊，这个杀手还是一个惯犯，总是在特定的这个位置发病，大多数都是这个位置啊。他这个只要一犯，就是这个位置。第三个特点是欠啊，这北京人有一句俏皮话叫 欠招， 欠招。哎，这个杀手也是这特点啊，总是欺负这老年女性，她的这个发病率要比老年男性高将近一倍。我们临床的经验上来看呢，大概有60%左右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个病。 所以刚才叔叔说我的膝盖啊疼了2-3年了，但是呢还疼，说明没有重视，没有治疗。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膝盖疼，但是没有好好治过，因为没想过哦，膝盖疼和瘫痪是有关系的。我问一下现场有膝盖疼的举个手。这何止60，我感觉80都有了哈。我们今天说的哈，老年人膝盖的第一杀手，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这样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两张照片。我们看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位阿姨的照片， 一个是50岁的时候，看那个腿了吗？什么状态？笔直笔直的。再看64岁的时候，哎，这腿什么样啊？所以大家能猜测一下吗？这个老年人的膝关节第一杀手到底是谁？大声说！啊，罗圈腿。 我们这个临床上，称作为膝内翻畸形啊，也就是 O 型腿，啊，同时呢，在民间啊，对大家非常熟悉的罗圈腿，它这个腿的一个畸形，关节的一个畸形。 刚才我问叔叔阿姨们谁膝盖疼，我觉得80%都举手了。那我再来问一下哈，谁觉得自己有罗圈腿、O 型腿的举个手？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就很少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第一杀手这罗圈腿可是发病率是60%那么多的，真的有那么多吗？难道是我们自己有了不自知吗？没有发现自己腿变形吗？这样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现场我们就请第一排的叔叔阿姨吧，我们上场随机的，我们看一看大家的腿型啊，有没有罗圈腿。欢迎各位阿姨，哎呦，真的一水的阿姨们，一听到自己的发病率特别高，就有点担心了，是吧？都冲上来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啊，两个脚跟并拢，脚呢差不多15到20度往外，每个脚往外撇一点，脚腕子挨着的，两个腿不用使劲往里面去夹啊，正常的放松自然站着，慢慢弯腰，小心别摔了。用手掌竖着，看能不能从咱们两腿之间，膝关节两腿之间过去。如果说能很轻松的就过去了，那您就是有这个罗圈腿的潜质了。如果说过去的很轻松，甚至说我把手掌横过来，这四个手指头都能顺利通过了，那就是已经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很清晰的一个罗圈腿和 O 型腿。 我们刚才没过去的举手，这手掌没过去的才三个，这个也是能说明这个数量了。刚才我们说占比60%老年人哈，好，能过去四个手指头的试了吗？ 有一位，哎，对，有一位。 哦，中年的阿姨， 我平常我的膝盖特别的疼啊，我这膝盖的问题也挺大的，我这个有骨质增生，这个滑膜炎，还有半月板损伤，那个后边还有一个囊肿，反正我这膝关节的问题特大。原来只是这个左腿吧，这个问题大，现在呢就是牵扯到右腿吧，现在也开始疼了，问题也挺大的。本来我这个半月板损伤的特别厉害，医院准备要给我做手术的，后来我就害怕，我不敢做，然后我就一直保守治疗，坚持到现在了。 阿姨，您年轻的时候腿肯定不是这样的吧？ 我年轻的时候腿特别好。 特直是不是？ 特别直，而且做什么活动哈都没有问题，我还特别爱活动。年轻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变形了？ 50多岁以后吧，就是关节疼，跟活动有关系，过度活动了。 很多阿姨手都开始一点点的能过去了，要小心。先掌声感谢几位漂亮的阿姨，谢谢。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罗圈腿的自我诊断。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测一下了。今天两位专家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权威的自测题，咱们跟着做一做，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老年人膝关节的第一杀手的存在了。好，我们把这个放大镜打开给大家看看，这个自测题都有什么。一共有4条，年龄等于是大于50岁以上的。 年龄啊，我们是界定这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40岁之后，各个器官啊，包括韧带呀、骨啊，都是有这蜕变的一个开始。到达50岁，它积累到一定时间，实际上呢，有一些进展比较快的，就有可能出现蜕变性疾病的这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自测题，近一个月内反复的膝关节疼痛， 走路走长路上下楼之后的这种疼痛，下坡上坡之后的这种疼痛，还有的比较重的话呢，就是静息痛，待着也比较疼。这通常的这种疼痛啊，就是好一段坏一段。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沉降时间是小于等于30分钟。哎，沉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知道吗？这样我们大屏幕上会有3个选项，请大家来选择一下。 我们找这位阿姨吧。 好，阿姨，我们先从这边来看一下，让您做一下这个自测题。您觉得沉姜是哪一种感觉？早晨起来，膝关节僵硬酸胀，这是沉姜吗？ 啊，对，是。早上起来以后就是膝关节僵硬，而且还特别酸胀。 您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有这方面的问题。 哦， 啊，而且还挺严重的。 啊，那这两个算沉僵吗？就是看了两个小时电影，突然站起来觉得，哎呦，这个腿伸不直，很僵硬，或者是开了一天会，坐久了，或者坐车坐久了，然后哎呀站不起来，非常僵硬酸胀。 按那个字面的意义来讲，那就是应该是这个是。应该是早晨。 好，那答案是不是这样？ 沉姜，顾名思义，从这个字面上来讲，经典的定义就是早晨出现这个膝关节的这种僵硬啊、酸胀，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恢复，两个小时看电影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出现酸胀，包括开了一天会出现。实际上，现在的临床诊断的它的概念是扩展到这些的，只要是你腿它不在一个休息位，不在一个放松的位置，过伸啊、过屈啊，包括旋转等等。啊，它一个受力位的时候，在你这个关节软骨它产生压力的时候，时间长了，这之后啊出现的这种疼痛，需要一段时间再恢复，这广义上来说都应该算作沉姜。 我们再看四， 这个呢就是很标志性的一个症状，膝关节疼，这一活动嘎啦嘎啦响。 哦， 这就是骨擦音、骨擦感。 对， 用手扶着膝盖，扶着你的髌骨啊，让病人呢屈身活动这膝关节。哎，你的这手啊，这底下感觉它就是摩擦感，嘎啦嘎啦的这种感觉。打这么一个近似的比方啊，跟这个核桃这个摩擦的这感觉是差不多的。大家听到这个响声。核桃的摩擦的音跟摩擦的感觉是相似的。 这个自测题是我每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才应该去检查，还是说有一样我就应该注意啊？ 除了第一个年龄，后三个只要出现一样就应该到医院检查。 好，都应该去检查了，关注一下自己的膝健康哈。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腿很漂亮又健康，不想晚年生活就是坐轮椅了、瘫痪了、做手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岳母的膝关节本身也不是很好，包括她的膝内翻也很严重，疼痛也很厉害，走路非常困难。从她的身体一般情况考虑，最后先决定先保守治疗。经过三个月、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的锻炼，她现在走路有了明显的改善，心情也好了很多。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伤害我们老年膝盖的第一杀手。说到了三个特点，还记得吗？顽冠欠啊，这样我们请一位患者上场，因为在他身上就经历了这三个特点。掌声欢迎梁阿姨，也是照片里的这位阿姨哈，欢迎您上场。欢迎欢迎梁阿姨，看这个腿多直，现在走着上来哈，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特别麻利利索。我们看64岁的梁阿姨，她的腿是那么的弯，今年是70岁，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第一个特点就是烦，这个烦您回忆一下当时都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这腿是从这62岁的时候它开始就有点疼，有吃去疼的药、消炎的药、针灸的事儿的都看过。后来到64岁的时候，这腿都变形了，这腿都落圈，这腰也直不起来，这走道站时间长了也不长，走时间长了也不长，你黑天睡觉它也疼，反正你就是老是疼，你坐着躺着都疼。 这一天没有不疼的时候？ 没有不疼的时候，你就吃了止疼的药，到不了那8个小时也好几个小时它就又疼。 那止疼药老吃也是有伤害、 要不我这胃都吃坏了，后来我这胃都溃疡了，就真是胃溃疡，什么法儿都试过，针灸、烤电、偏方、贴膏药， 没有一个管用， 都不管用。跟着孩子们出去玩去也玩不了，干活也干不了。我上矿务局医院看去，他说是你这到了67、8，做手术吧，没辙。 本来应该晚年享享福的，结果被这个事儿弄得又痛苦又烦。 就是。 所以阿姨的这种烦，其实就我们刚才说到，她的这个膝关节已经开始生锈，被锈腐蚀了，是不是，郑医生？ 他这个关节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当时 当时我本来想说用看有没有机会包治疗，但是咱们梁阿姨的这个腿已经是过了有机会的时候了。咱们看一下，这是咱们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示意模型，这是一个咱们相对说正常的一个关节的一个表现，看关节软骨都是平整的，半月板包括这地方软组织都是好的，这些没有什么特别情况。而如果说你是在早期或中期经过一些认真的治疗，保守治疗可能还有机会延缓咱们骨关节炎的发生，但是真是到了中末期，关节的软骨完全坏掉。大家还记得开始那张图片吧？而且软骨的修复非常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老年的时候，所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而咱们又尽可能的想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那么只能再采取一些手术来治疗这个最终的骨关节炎。咱们看大屏幕，早期咱们最开始膝关节内侧出现一个疼痛，那么可能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肉眼可见的软骨损伤，就咱们开始所说的锈斑。但是紧跟着慢慢的随着咱们继续的磨损，骨关节炎的慢慢的发展，包括一些软骨下骨的一些改变，关节里面的碎屑会增多，而稳定关节的稳定性有所下降，而关节本身为了更进一步稳定，从而产生一些的骨质增生有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咱们看，记得锈斑这个事儿吧，慢慢咱们看这个软骨已经开始有斑斑点点的一些变化，这些就是什么早期的软骨的损伤。而软骨的损伤咱们人体是有修复机制的，而随着修复损伤，这是一个交替进行的过程，慢慢慢慢的这些增生的骨质会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咱们关节的屈伸活动，这些骨头可能会磨到关节的四周，积沉下来变成这个骨质增生这些东西，那么软骨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而最后一张图咱们看了底下完全红了，什么意思？就是咱们软骨已经完全磨没有了，咱们叫骨头磨骨头，什么意思？就是大腿骨的软骨下骨磨小腿骨的软骨下骨，很痛， 很疼，很烦，什么都干不了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点，说到就是惯，惯我们刚提到了，就是惯犯。很多叔叔阿姨有体会，膝盖疼老是一个地方疼。我问一下阿姨吧，您记不记得您第一次疼是在哪儿？以后常疼又在哪儿？ 内侧， 内侧， 内侧，这两晚了都疼。这个睡觉，这俩腿都不能真正挨着去了，都得真的错开。应该的，这个肉皮好像是烫了似的，那包疼的不行。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新生活，关爱健康，名医专家伴您身旁。北京故事广播重磅推出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听听养生堂》，9月1日开始，每天6点首播，20点重播，欢迎收听。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吧，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身体当中有这个膝关节第一杀手的问题的叔叔阿姨们，一般都是膝关节内侧开始疼呢？ 大部分骨关节炎的患者啊，疼痛的起始部位都是膝关节的内侧。最开始疼痛的位置啊，通常都是什么样子？ 是尖儿的地方吗？我们摸着有凸起的地方。 对，是硬骨头棱，咱们叫医学上叫肌腱啊，咱们老百姓叫筋，有筋和骨头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慢慢的疼痛它就会往后跑了，再从内侧前内侧慢慢跑到内侧和后内侧，慢慢就挪过去了。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疼痛的地方。 嗯， 然后至于说咱们变成全关节炎，包括说上边啊外边啊，它慢慢的随着病程的发展都有可能会累积到进一步的会加重。那么所以说早期基本是在内侧，咱们可能这样会更好记一点，就在膝关节的靠里边的位置。包括说咱们还记着罗圈腿的事吧，罗圈腿会腿会这么，咱们就小腿往里撇，那么咱们这个地方是压力最大的地方。 哦，就是因为那个三度角很小的一个角度，所以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膝关节老了之后呢，退行性病变，这个位置会格外疼。我看大家开始自己摸自己的这个疼的地方了啊，跟阿姨一样内侧疼的举个手，看有多少人。 最开始疼痛的部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什么叫实际上叫前内侧，慢慢的它会累积到内侧和内后侧，就刚才我橡皮泥贴的地方。原因还是记得这个三度的内翻角吗？外侧会高一点，内侧会低一点，内侧相对说压力会更大一点。 但是为什么一点点就变成罗圈腿，变成 O 型腿了呢？ 咱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咱们人体的骨架模型，这有一个橡皮带，这个带呢就代表着咱们下肢的负重力线，也就是右下肢的负重力线。一般来说啊，咱们希望说这个力线能完全通过股骨头的中心、膝关节的中心还有踝关节的中心这三点一线，那么腿是又长又直，非常棒。但是这咱们记得内翻角吗？随着内侧软骨的磨损，那么这边咱们看这个关节的间隙会越来越小，包括在一负重以后，咱们会发现慢慢的咱们腿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就是像罗圈腿的样子了？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橡皮绳已经是上面还是股骨头的中心，底下还是踝关节的中心，但是在膝关节在什么位置了？已经完全跑到膝关节的内侧来了，发生了一个力线的偏移。随着磨损的加重，它力线会越来越偏，会歪得越来越多，导致膝内翻更严重，也就是罗圈腿会更严重。 那我们再了解它第三个特点，看你有没有啊？欠，我们刚才说用北京话就是欠招，爱欺负人，爱欺负谁呢？老年人，喜欢欺负女性朋友，或者年轻的时候有疼过吗？这个膝关节？ 没疼过， 完全没疼过。 60岁之前真没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 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在农村里。农村干活的， 嗯， 背了伤破了， 干农活弯腰啊，屈膝啊，下蹲啊等等，这些啊用的多，实际上都是对关节的一个磨损啊。久而久之磨损的多了，它就是关节面容易损伤。 哎， 而且呢这个年龄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后啊，您这个55岁左右，他这个一般都是停经之后呢，他这个性激素他下降的这幅度非常大，激素水平下降直接导致修复能力就变差了，这尤其是软骨的修复能力。 因为咱们这个雌激素是对就是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的它们的亲和力不太一样，雌激素更喜欢成骨细胞。随着咱们年岁的增大，包括微绝经期左右的时间，雌激素水平会有明显下降了。那么成骨细胞它就没劲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一没劲儿了以后，那破骨细胞紧跟着它劲儿的相对说就大了，一下它就不平衡了。一个正常的平衡被打破，那么紧跟着，尤其是女同志，为什么说骨关节炎也好，骨质疏松也好，要比一般的同龄的男同志要更严重一些，这也是原因之一。 他这个整个激素水平下降，会发生这骨质啊非常疏松的表现，骨质疏松病就来了。这样呢，软骨下面的骨， 他就不行了，不结实了，他支撑能力又变差了，这样呢很容易使得这个表面的软骨塌陷。还有呢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在城市可能坐便多一些，在农村呢都是蹲便，这下蹲坐的多了，对这膝关节它磨损就非常大。除此之外呢，老年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她的肌肉力量她是有限的啊，她没法跟男性媲美啊，更没法跟运动员媲美。这我们知道啊，就是保护这个关节啊，它尤其在运动当中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肌肉夹板这个力量啊，能够很好的保持这关节的稳定性。但是女性的朋友，尤其老年朋友，她的这个关节的这力量会变得非常差。最后一个呢，女性朋友喜欢美啊，喜欢穿高跟鞋。高跟鞋的把这个足跟提起来，它这角度啊，随着这个跟的选择越来越高，它的角度也就越来越大，这样呢就上传到上面，它的这个受力点就会产生变化。这个有这研究这表明啊，高跟鞋超过3.8厘米，超过4公分，实际上对你这个膝关节是不利的，它的整个的压力会都产生一个比较明显变化。尤其咱们又有本身三度角这个结构的一个问题，你的这个膝关节内侧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聊到了人老了，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会一点点变螺旋腿，这和我们人呐、这个膝盖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没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预防啊。那我们请一位阿姨或者叔叔上场学一学吧，这个可以对抗老年人膝关节的第一杀手的一个预防的动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赶紧来学一下，我也先来揭秘一下秘籍一：膝关节搭脸。 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啊，先让自己看一下两个办法。第一，让家里人帮忙从侧面看咱们的膝关节能不能后方能不能完全伸直，因为当螺旋腿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那么咱们的腿可能就完全伸直是有困难的，有的差得多，有的差得少，医学上叫屈曲畸形，屈曲的这个程度也会越差越多。所以咱们搭搭脸这个事儿，目的是解决这个屈曲畸形，如果没有不需要做，如果一旦有了就可以做，这个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你可以自我调整，不用担心。 先观察，先自测能不能伸直。那阿姨您侧面给我们大家看看，还好 还好，一 但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咱们坐在或者躺在床上，把腿伸直，用咱们的腘窝膝盖后面使劲去压咱们的床面，让家里人帮忙，如果手能很轻松地插进去，在后面这个地方能很轻松地插进去，就提示屈曲畸形可能已经有了。 就应该开始做这个动作了， 就可以做这个压腿了。对， 搭搭脸， 这个搭脸咱们知道啊，以前的一个老的物件，咱们可以随时调整这个重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关节张力的重量以后搭在这个咱们的膝关节上，目的是什么？让膝关节的后方给予拉伸，放松肌肉，并且尽可能的使这两腿前方后方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做法很容易， 对， 咱们的洗脸毛巾是一个方的，把远端两头翻过来一缝， 对， 中间是个两个缝成两边 是两个袋子 兜， 对，看到了吗？ 就 OK 了。 但是我们里面有负重的，放的是盐啊，我看。 那么呢，咱们呢重量的话，一般是60公斤的人一共7-8斤左右，平均分配就好了。把我的一只脚搭在前面的脚凳上也可以，凳子上也可以。但是要注意，这个脚不要搭的太多，这样就达不到压膝关节的目的了。搭住一些就可以，如果觉得脚腕子不舒服的话，可以垫点软垫就可以了，就搭上一个脚后跟，脚不掉下来，调整好这个距离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咱们用比如说7-8斤的盐袋，想着啊两边一样重，把这个放在膝关节上，重量以多少为合适，就是以关节后方微微的觉得有一点抻得慌，一点点点疼就好了。如果疼得太厉害，说明太重了。如果咱们把这个搭脸放上以后，感觉膝关节依旧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就说明太轻了，而且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可能太轻了，一定要一点点感觉就好了。这个时候持续压着，一个养生堂的节目咱们看完了， 一边压半个小时，另一边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正好养生堂的节目结束了。 正好您刚才也说自己膝盖现在有一点点伸不直了。好， 不用铺得这么宽，咱们的目标就是、 就 是、只 是 膝关节放在咱们的髌骨上方、记住一件事，脚尖朝天，不要朝外偏，可以适度的朝里偏、千万脚尖不能朝外，记住了啊，朝天或者朝里偏一点都是可以的。一些老人他走路的姿势，他不单纯是一个罗圈腿，而且他腿很弯， 对， 也就是弯着膝盖哈着腰这么一个姿势、因为他病程会越来越重，所以咱们用这种纯保守的方法，他自己能掌握这个重量和自身的感受，因为谁也不会把自己把腿给压断，所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往下压，对于关节的活动度是有帮助的，这个也起到一个被动拉伸的作用。 明白。阿姨，您现在这搭了一会儿了，什么感觉？有前拉感吗？ 对对，有。 好，觉得疼吗？ 不疼。 不疼，所以这种感觉是正合适的。 对，有前拉感就好了。这种压腿要压两个月左右，你多少会有一些改善。你就记住了一件事，压完腿半个小时以后把这个袋子拿下来，首先啊，你走的时候会觉得会很轻便，其次呢，你会觉得关节会很松快，比如说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会很轻松。哎，一定要注意的事儿，如果是出现脚背和大拇指的麻木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减重量了。 减重， 对，不然太重了会把神经也牵坏了。 压着这个重量，我觉得这儿腿这边特别舒服， 很舒服、 就不像原来有点那种僵直感，就好像好多了。我觉得 慢慢来，最好能早中晚15到30分钟。如果不能保证这么规律的，一次性30分钟是可以的，其他的时间没事就压一会儿。 来，谢谢阿姨，我帮您打开。 好，来，您起来看看，跟刚才压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特别轻松，这压完以后 就这条 这边，对，没压这边觉得有点僵啊、僵硬，这边好像真有点觉得直了。 哎，有作用的、要坚持哈。 对，有作用。对， 尤其两个月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腿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直，关键是要健康。谢 谢, 谢, 谢掌声感谢。谢谢，请回座。保膝秘籍二是什么呢？一起来看膝力练习。 因为咱们膝关节啊，不能咱们单纯靠骨头啊软骨来支撑，更多的需要旁边的肌肉啊韧带来给予更多的支持，这样咱们关节才能用得更久，而且症状才会更轻。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组合拳，咱们坐在椅子上，椅子不能太矮啊，至少要3个90度才行。缓慢的踢起来左腿， 哎，第一排 慢慢慢踢，慢慢踢踢踢踢踢起来。好，这个时候再坚持5秒钟左右，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放，还是这样。哎，一个动作15秒，什么意思？起来的时候数着数，1、2、3、4、5，到位了，呆住，1、2、3、4、5，慢慢放，1、2、3、4、5，酸吗？ 算吧，那阿姨都没坚持住，早早的就放下来了。 有可能会坚持不住，咱们不是说一下要到位，根据每个人，根据咱们自己的情况调整这个训练计划，不要两条腿，两条腿是不对的啊，尽量不偷懒。因为咱们有的同志可能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啊，腿膝关节抬到这儿的时候就上不去了，他的劲儿不够了，就不能完全伸直，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哎，那咱们能摸到大腿硬了， 硬邦邦的。 对对对，你因为如果说躺在床上也是交替的，两个腿都伸直了，脚面可以绷直，就像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一样，然后慢慢的也是抬腿，1、2、3、4、5， 热身， 对，30度左右 也是可以， 然后坚持5秒钟，然后再放也是一样，1、2、3、4、5 OK 了，等于这样的话完成一套的股四头肌训练。这个动作咱们比如说在身体条件包括心脏肺脏能允许的情况下，一组咱们做8到10个，一次性争取能完成3到5组。第二天一早的感觉是什么？大腿这个地方有点酸，有点胀，有点疼。如果什么感觉都没有，练少了，如果疼的连路都走不了，站都站不住了， 练多了， 练多了，慢慢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一个 训练的量，循序渐进，慢慢来。通常3到6个月一定会有帮助。我手扶个凳子，或者扶着桌子都可以。一定要扶稳啊，不能空手坐。这个时候我往侧面去抬腿，这个我练的是什么？这个我练的实际上是屁股外面的肌肉。 这是肌肉。 对，再有一个后面踢腿。都是练这个屁股上的肌肉，这两块肌肉吧，对于咱们的步态，就走路的形态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8到10个，算一组，每次3到5组。 说到保护膝盖啊，真的是一到了天凉了，大家都开始注意了。因为我爸爸这个膝盖就不太好，所以每年到了秋冬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搜啊，说现在又出什么更好的护膝没有？ 寒冷对于膝关节疼痛是有明确的关系的 哦， 所以咱们对于膝关节保温，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其实护膝更主要的是两个目的，一个是保暖，其次是什么？支撑，对膝关节给予更多的支撑，尤其是减轻内侧负荷，对于疼痛是会有帮助的。主要它就是这两个目的。这第一个拿的啊，这个它弹力并不是很大。它目的干什么？日常的保暖非常重要，包括咱们在家里可以用，出门也可以用。这些戴上，但只是小心远端跟近端护膝的，不要把大腿勒得都是道道就好了。这个一定要注意调节松紧，但是太松了又容易掉。咱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腿，很多同志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大腿很粗，小腿很细，它容易掉。所以慢慢的，它有一些不规则形状的护膝就出来，上面粗一点，下面细一点，更适合咱们的腿型。 这是属于保暖进阶版。 对对对，可以。 对，它更贴合我们的腿型了，但是主要作用还是保暖。 对对对，护膝如果真是网上买的话，大家还是要根据说明书量一下自己的腿围或者膝关节围，来选取合适的护膝来佩戴。太紧了，太勒皮肤受不了；太松了，经常掉，戴起来不方便。其次，也对安全是有影响的。第三种护膝， 这个也算是第二种， 也算是第二种的，也是加强版嘛。它两边有棱了，就对两边会有一些支撑了。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侧的骨关节炎，比如内侧或者外侧都有可能啊，那么咱们可以选取一定的护膝，咱们看一下，它给予一个额外的支撑，对于缓解关局部的压力，对疼痛都会或多或少有帮助。 这个支撑是好的， 是好的。但是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说我一戴上我就永远不摘了，不是这样的。咱们是在急性期。什么叫急性期？就是我很痛的时候，或者我预计我今天要出个远门，我可能要爬一些小坡，爬一些小山的时候，咱们提前戴上，进而减轻我今天的膝关节的压力。如果作为一个常规的治疗使用，不建议大家一次性超过3周，因为超过3周以后会出现的问题是咱们的关节肌肉韧带的力量进一步下降。当我问他你不戴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他会告诉我说，我会担心我的关节扭伤，即便是走平路。他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太依赖了。 对， 而且我们的人体也是一个机制的哈，你老是有一个东西去支撑它，它自己本身的支撑机制就会减弱。 对，就副作用出现，所以不理想。 是天天戴不能超过3周。 对对对，每天戴不要超过3周。后面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护膝了。大家猜一下这个洞是干嘛用的？ 就是方便它弯曲吗？ 实际上这个洞是容纳咱们的髌骨用的。它能给髌骨更好的支撑，因为髌骨是个轨道，它在里面，它在股骨的轨道里面来回来去走，那么给它固定好了以后，会减轻髌骨关节的压力和磨损，从而进一步修正髌骨的咱们路程吧。这样呢，对也对关节炎的缓解有一定帮助。同样，这种护膝如果仅仅是作为日常的使用，一次性不建议超过3周，一定记住。 也是3周，这个不是只针对于髌骨有损害的患者， 对 关节炎都能用， 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两边也同样都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呼吸。 但是这种漏洞的可能要比这种普通的没有漏洞的也更好一点吗？ 对，它等于就是作用不太一样。它因为它可能会更针对髌骨关节炎的这个情况。后面这两个就是更复杂一些了， 它等于就带有一些锁扣机制，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绞盘的一些东西，非常硬的。这是这些东西，它对膝关节支撑会非常非常好。其实它更主要的目的，很多时候是你受了一些严重的伤，或者是手术以后，作为一个支具来保护用的。咱们看，看着是很软，其实上侧面咱们根本都是撅不动的，非常非常硬的。 是个宝。 而且这个就相当于咱们以前的那种半个石膏的作用了。但是并不太影响你的日常活动， 这是针对于有一些病变，而且医生给建议要带这种护具的。 对，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比如说要带是什么样的护具，带多久，这个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来办的。 不要觉得它越复杂越贵越好。 对，虽然有对，虽然有一些这个它也是对于内侧骨关节炎，也就是 O 型腿是有一些治疗作用的，但是这个一定不能自己买，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 好，我们掌声感谢两位哈，给我们讲了这些知识。 以上内容由北京京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尽在听听 FM， 听听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书场人物传记》。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